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79集，转机。实验室的人都不由惊诧地看向秦闪，富儿面面相觑，完全被吓懵逼了。这个节骨眼，秦冉自然不可能说假话。重刑监狱，这又是什么？欧阳威这件事涉及的势力有些隐秘，重刑监狱的存在普通人知道的不多，好对他们也不会肆意宣扬。带我去找廖院士，后天徐家有一批货物要运到 M 州。秦冉说完，指偏头朝叶师兄淡声道。叶师兄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了，此时也有些反应不过来 啊。 他哦了一声，然后跟着秦冉一起出门。南慧瑶跟楚恒几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也跟了上去。他们走后，实验室内剩余的人才敢吭声。左秋荣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 陆院士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那欧阳威， 他没有必要撒谎。 鲁院士看着玻璃窗外渐渐消失的人影，微微摇头。左秋荣听完，不由往后倒退了一步，喃喃开口： 怎么会？那可是欧阳家的人。 欧阳家取代了秦家之后，想要拿下京城第一家族的想法，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他们背后的明海虽然没有公开出现，但暗地里却是帮着欧阳家扫平了不少麻烦的。徐老死后，徐瑶光的手段不够，徐家群龙无首。研究院这边，方振博早就靠拢了明海。之前继承人的接管仪式是因为有云光财团参与，方振博才不得不交出方印。他再厉害也不敢对杨老先生的义女下手。前两天云光财团宣布了秦冉的事，方振博跟明海就第一时间动手了。左秋荣他们眼中的欧阳家基本上是不可撼动的存在，尤其是欧阳威在京城如日中天。左秋荣他们这些不关注时事的人都知道129欧阳威，京城名门大少追求欧阳威的更是不知凡几。眼下秦冉说把欧阳威送去了那什么监狱，左秋荣的牙齿都在打颤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 我早就说了，不要参与方振博他们的博弈，我们安安静静做我们的研究，之后不管研究院是姓秦是姓徐或者姓欧阳都跟我们没关系。 申院士放下研究记录，在实验室内转来转去，眉头紧紧拧起。 鲁院士，您应该也知道他恐怖的潜力，就算这一次他博弈输了，只要他没死都是个威胁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得罪了秦然？ 两个人除了是研究员，也是研究院的负责人。能爬到如今这个位置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拿到的功勋，也是因为他们趋炎附势，功利心重。闻言，鲁院士当机立断，他一拍桌子： 方院长他老了，眼光也不行了，去给秦冉还有廖院士道歉。 说完，他声音略带缓和地看向左秋荣： 小左，那秦冉是你小师妹，这中间需要你周旋一下。好在我们没有彻底得罪他们，没有对廖院士动手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 这是第一次左秋荣在研究院被重视，没想到还是因为秦冉的原因。他抿了抿唇： 鲁院士，那秦冉他当真？ 鲁院士并不知道明海跟杨老先生暗里的势力，也不知道秦冉的底牌，他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。 他有点不可莫测， 如果徐老爷子还在，给他五年，他能站在 M 州研究院的金字塔尖。之前我摇摆不定，现在我决定冒险一把。徐老能这么安排，肯定有他的用意。国内物理界这么多年，谁看过20岁就敢带着3个大一新生去 ICNE， 还拿了冠军的？ 尤其是今天秦冉说的这句把欧阳威送去了监狱这个秘辛，鲁院士偏了偏头， 帮我准备一份大礼。 他这么果断，盛院士也低头沉思了几分钟，做了与鲁院士同样的决定。方振博办公室，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，不紧不慢地看着面前的廖院士，声音低沉又嘶哑，犹如磨砂一般，听得人十分难受。 廖院士，核心内容你真的不交出来？ 方振博低头喝了一口茶。 虚的就是虚的，你看没有云光财团，没有徐老，秦冉他还剩什么？不如跟我混。 廖院士平日里话就不多，此时坐在方振博对面，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脸上的表情很淡。见他不说话，方振博拧眉，他随手放下茶杯，一张威严苍老的脸，神色渐渐变冷。办公室门外突然传来了喧闹声，方振博的助理在门口拦着，他认识秦冉。 秦小姐，你不能进去。 他还没有拦住秦冉，就被程水拎着脖子扔到一边。秦冉用手推开门，目光对上廖院士，松了一口气。廖院士。廖院士拉开凳子站起来，眉眼挺平静的，声音也是清淡。 我们回去。 他什么也没有多说，带着秦冉等人一起回实验室。背后，方振博看着一行人出了办公室，他的瞳孔缩了一下。 廖高昂，你想变成第二个宁儿？他是怎么众叛亲离的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 这句话一出，秦冉的脚步顿住，南慧瑶等人也惊了一下，宁儿这个名字他们是知道的。廖院士也停下，他伸手拍拍秦冉的肩膀，只是淡淡地说了3个字。 没事，走。 研究大楼休息室，廖院士坐在沙发上，秦冉坐在他对面，程水就往角落坐过去。南慧瑶在饮水机边给所有人都倒了水。廖院士喝了一口水，眼下已经10:30了，但他依旧精神奕奕，看了秦冉好半晌才开口道： 我有几个人要介绍给你认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